汉书卷五十四，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。李广，陇西成纪人也，其先曰李信，秦时为将，逐得燕太子丹者也。广世事受赦。孝文十四年，匈奴大入萧关，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，用善射，杀首虏多，为郎，即常侍。朔从射猎，格杀猛兽。文帝曰：“昔广不逢时，令当高祖氏，万户侯岂足道哉？”景帝即位，为济郎将。吴楚反时，为萧纪都尉，从太尉亚夫斩昌邑下，显名，以梁王授广将军印，故还赏不行。为上古太守，朔与匈奴战，典属国公孙浑爷未上契曰：“李广才气天下无双，自负其能，朔与鲁绝，恐亡之。”上乃袭广为上郡太守。匈奴侵上郡，上使中贵人从广，乐袭兵击匈奴。中贵人者，将数十骑从，见匈奴三人与战，射伤中贵人，杀其骑且进。中贵人走广，广曰：“势必射雕者也。”广乃从百骑往持三人，三人往马步行，行数十里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，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，杀其二人，生得一人，果匈奴射雕者也。以复之上山，往匈奴数千骑，见广以为右骑，惊，上山震。广之百骑皆大恐，欲驰还走。广曰：“我去大军数十里，今如此走，匈奴追射，我力尽。今我留，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右，不我击。”广令曰：“前。”未到匈奴镇二里所，止。令曰：“皆下马解鞍。”即曰：“鲁多如是，解鞍，急急奈何？”广曰：“彼鲁以我为走，今己安以事不去，用兼其意。”有白马将出护兵，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白马将，而复还至其百骑中，己安纵马卧。时会幕，胡兵中怪之，弗敢击。夜半，胡兵以为汉有伏军于旁，欲夜取之，即隐去。平淡，广乃归其大军。后徙为陇西、北地、雁门、云中太守。武帝即位，左右严广名将也，由是入为未央卫尉，而成不时时亦为长乐卫尉。成不时故与广俱以边太守将屯，即出箕湖，而广行无不趋行阵，久善水草遁射，人人自便，不羁雕斗自卫。幕府省文书，然亦远斥后，未尝遇害。 成不时正不屈行伍迎阵，击雕斗，立至军部至明，军不得自辩。不时曰：“李将军即简易，然鲁促犯之，无以尽。而其事亦易乐，未知死。我军虽烦扰，鲁亦不得犯我。”是时，汉边郡李广成不时为名将，然匈奴魏广，士卒多乐从，而苦成不时。不时孝景时，以硕执剑为太中大夫，为人廉，谨于文法。后汉又单于以马邑城，使大军伏马邑旁，而广为骁骑将军，属护军将军。单于绝之，去，汉军皆无功。后四岁，广以魏魏为将军，出雁门击匈奴，匈奴兵多，破广军，生得广。单于素闻广贤，令曰：“得李广，必生智之。”胡骑得广，广时伤，至两马间，落而成卧，行十余里，广仰死。逆其旁有一儿骑善马，赞腾而上胡儿马，因豹儿鞭马难驰数十里，得其于军。匈奴骑数百追之，广行取而攻，射杀追骑，以故得脱。于是至汉，汉下广利，利荡广，王师多，为鲁所生得，当斩，孰为庶人。数岁，与故影阴侯秉居蓝田南山中涉猎，常夜从一骑出，从人田间饮，还至庭，霸陵未醉，喝止广。广既曰：“故李将军。”谓曰：“今将军尚不得夜行，何故也？”素广停下，居无何。匈奴入辽西，杀太守，拜韩将军。韩将军后徙居右北平，死。于是上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。广请霸陵尉与拒，至军而斩之。上书自陈谢罪，上报曰：“将军者，国之爪牙也。”司马法曰：“登车不适，遭丧不服，振旅抚师，以征不服，率三军之心，同战士之力，故怒行则千里耸，威震则万物服，是以名声曝于夷河，威棱淡乎邻国。夫暴愤除害，捐残去杀，朕之所图于将军也。若乃免官图险，其丧请罪，岂朕之旨哉？将军其率师东援，弥结白檀，以临右北平胜丘。广在郡，匈奴号曰汉非将军，避之，数岁不入界。”广出猎，见草中石，以为虎而射之，众石莫使，是之石也。他日射之，终不能入矣。广所居郡闻有虎，常自射之，即居右北平射虎，虎腾伤广，广亦射杀之。时见卒， 赏赵广代为郎中令。元朔六年，广复为将军，从大将军出定襄。诸将多重守鲁律为侯者，而广军无功。后三岁，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，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聚，驿道行数百里。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，广军士皆恐，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，敢纵数十骑直贯胡骑，出其左右而还，报广曰：“胡虏亦于耳。”军士乃安。为元镇外相，胡及击，使下如雨，汉兵死者过半，汉食且进。广乃令持满无发，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皮将，杀数人，胡虏亦谢。会幕，立士无人色，而广意气自如，亦至军，军中服其勇也。明日复力战，而博望侯军亦至，匈奴乃解去。汉军疲，弗能追。是时广军击没，罢归。汉伐，博望侯后期当死，孰为庶人，广军自当无赏。初，广与从弟李蔡俱为郎，是文帝。景帝时，蔡积功至二千石。武帝元朔中，为轻车将军，从大将军及右贤王，有功重虑，封为乐安侯。元寿二年，逮公孙弘为丞相。蔡为人在中下，名声出广下远甚，然广不得爵位，官不过九卿。广之军力及士卒，获取封侯。广与望气王朔欲云：“自汉击匈奴，广未尝不在其中，而诸望校尉以下，才能不及中，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，广不为后人，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？其无相不当侯也。”朔曰：“将军自念，岂常有恨者乎？”广曰：“吾为陇西守，羌常反，吾诱降者八百余人，诈而同日杀之，至今恨独此耳。”朔曰：“火莫大于杀以降，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。”广立七郡太守，前后四十余年，得赏赐则分其麾下，饮食与士卒共之，家无余财，终不言生产事。为人长元弼，其善射亦天性，虽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。广讷口少言，与人居，则化地为车阵，设阔狭以饮，专以射为戏。将兵伐绝处见水，士卒不进饮，不进水，不进餐，不尝食，宽缓不苛，是以此爱乐为用。其射见敌，非在数十步之内，夺不中不发，发即应弦而倒，用此 其将硕困辱，即射猛兽，以硕为所伤云。元寿四年，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击匈奴，广硕自请行，赏以为老，不许，良久乃许之，以为前将军。大将军卿出塞，哺虏之单于所居，乃自以精兵走之，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。东道少回远，大军行，水草少，其势不屯行。广辞曰：臣不为前将军，今大将军乃喜臣出东道，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，今乃亦得当单于，臣愿居前，先死单于。大将军因受上旨，以为李广恕机，无令当单于，恐不得所欲。是时公孙敖新失侯，为中将军，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，故袭广，广知之，故辞。大将军弗听，领长史封书于广之幕府，曰：即义部如书。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，亦向运怒而就部，引兵与右将军一击，合军出东道，或失道，后大将军。大将军与单于接战，单于遁走，弗能得而还。南绝目，乃遇两将军。广以见大将军，还入军。大将军使长史持备劳未广，因问广一击失道状，曰：卿欲上书报天子，失军曲折。广未对。大将军长史即责广之幕府上部。广曰：诸校尉无罪，乃我自失道，吾今自上部。指幕府，为其麾下曰：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，仅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，而大将军袭广部行回远，又迷失道，岂非天灾？且广年六十余，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利矣。遂引刀自警，百姓闻之，知与不知，老壮皆为垂泣。而右将军独下吏，当死，孰为庶人？广三子曰当户、交、感，皆为郎，上与韩燕戏，燕少不逊。当户击燕，燕走，于是上以为能，当户早死，乃拜交为代郡太守，皆先广死。广死军中时，敢从骠骑将军。广死明年，李蔡以丞相作诏赐种地杨陵，当得二十亩，蔡盗取三顷，颇卖得四十余万，又盗取神道外阮地一亩，葬其中，当下狱自杀。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，力战夺左贤王旗鼓，斩首多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二百户， 待广为郎中令，请之，愿大将军卿之恨其父，乃击伤大将军。大将军逆会之，居无何，敢从上庸，至甘泉攻烈。票骑将军去病，愿敢伤卿，射杀敢。去病十方贵姓，尚未会，云路处杀之。居遂余，去病死。敢有女为太子中人，爱姓。敢男与有宠于太子，然好利亦有难，常与侍中贵人饮，亲临之，莫敢应。后朔之上，赏赵宇，使赐虎。悬下卷中，未至地，有赵引出之。与从洛中，以剑卓绝垒，欲刺虎，赏撞之，遂救止焉。而当户有一父子灵，将兵击胡，兵败，降匈奴。后人告与谋欲王从灵，下吏死。